不，先生，那不是意外，我敢肯定那条蛇他是故意的。 在阿尔卑斯的一个著名滑雪场里，一位滑雪教练正在给新学员们讲课，突然一个学员向他问道： 尊敬的教练先生，请问我们的滑雪课程您是怎么设置的呢？ 教练回答道： 高山滑雪课嘛，一共是由三部分组成的。第一部分是要学会穿滑雪板，第二部分是要学会从坡上向下速降滑雪，第三部分嘛是要学会如何拄着双拐走路。

伪装，双手在我耳边头又在不停摇晃，我被俘虏多年，且爱上的是上当，谢谢你让我成长，我最爱的姑娘，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拦在城外，我只能双手放开，无奈无奈，把最后的疼爱做成了西装，拱手让它存在了别人身上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